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1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全国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52例，其中陕西新增151例。昨天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元旦春节健康提示，北京市发改委日前发布北京市“14五”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来关注昨天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45例，含7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152例，包括陕西151例，均在西安市；江苏1例，在南京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均在上海。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近日发布元旦春节健康提示，目前国内国外疫情高发，国内多地报告本土病例，北京市疫情防控面临境外境内双重风险。元旦春节将至，人员流动更加频繁，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在即，疫情防控一刻也不能放松，广大市民要提高防控意识，做好个人防护，不放松。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鉴于国内外疫情现状，坚持非必须不出境，倡导市民在京过年，非必要不出京，但不搞一刀切，让流京离京的市民都能安心过好年，鼓励春运期间错峰避峰，返乡返岗返校。民建北京市委昨天召开两会媒体通气会，介绍了一年来履职情况。民建北京市委今年聚焦制约北京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和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充分发挥民建界别特色，积极开展各类线上线下调研活动200多次，形成调研成果211篇。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将积极建言献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这次民建市委选取了12篇重点调研成果，作为明年市政协13届5次会议的提案和发言，其中包括构筑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创新生态，推动北京文化赋能旅游及新消费产业，完善艺术品市场交易，老龄化背景下首都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与突破，以及培植进口高端科技仪器国产替代产业群5个内容作为组织提案。另外，农村三块地改革及农村三变改革研究，为科技型优质中小微企业提供精准有效的金融支持2个内容作为界别提案等。针对京津冀地区机器人及智能制造产业发展存在的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基础研发投入不足、创新生态体系有待完善等问题，民建市委建议通过提升创新链效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建设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创新生态体系，打造区域间闭环生态，对于推动北京文化赋能旅游及新兴消费产业，促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建设的提案，建议结合基础设施等硬件优势与强有力的消费动能，通过文化旅游、时尚品牌培植、新商圈的完善，进一步促进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来自民建市委的人大代表在即将召开的两会上还将关注托幼教育、乡村振兴等问题。 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接待饭店之一的首钢香格里拉酒店昨天正式营业，这里毗邻首钢滑雪大跳台，赛时将为首钢园区北京冬奥会赛事接待工作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保障。 后奥运时代，凭借独一无二的工业风，这家五星级酒店也有望成为城市微旅行的热门打卡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这一次能够受邀啊，作为酒店开业的第一位客人，确实很荣幸，也很开心。我也想好好的再感受一下。 作为曾经的首钢动力厂的一名老员工，丁建国再次来到酒店，看到大堂里保留着旧时的建筑框架，客房的落地窗前一边是老电厂的大烟囱，一边是滑雪大跳台，他感慨万千。 现在酒店所在的这个位置，也可以是说我在首钢几十年工作生涯起步的地方，它支撑了首钢一步一步的高速发展。这个酒店和我们的奥运呢、贴得如此之近。 您个人期不期待到时候赛时的时候？ 非常期待啊，包括我爱人还说了，我们到时候一定啊，我要看一场比赛。 首钢园香格里拉酒店地处首钢园的核心区域，坐拥石景山与群明湖景观，毗邻冬奥会滑雪大跳台和国家队冬季训练中心四块冰。一期共设有客房283间，能容纳500多人同时入住。而这家工业风满满的酒店最鲜明的特点却是绿色。首钢工程建设部部长助理段若飞说， 绝对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别的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拿一个发电厂的厂房做一个五星级酒店。从那个外立面看，包括从室内有很多的钢筋水泥，有钢筋混凝土，给人的感觉是钢铁丛林。但是呢，我们为了柔化这个元素，并且呢，首钢是一个绿色的怀抱，来从这个碳排放的一个大户变成一个绿色的这么一个有机的这么一个组织。进入酒店呢，可以看到我们有大概17种这样的乔木，所以说这就是绿色和这些混凝土和这些钢结构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酒店最鲜明的特色。 绿色更体现在一众节能技术上， 玻璃幕墙做了特殊的设计，3波2枪。3层玻璃，2个空腔，形成一个保温。冬季呢，有热风吹这个玻璃，减少这种冷桥的这种作用。再在夏季呢，会有这个冷风吹这个玻璃，减少一些热桥。再一个呢，就是有别于其他的厂房，我们的这个屋顶是进行重新装置的，整个这个屋顶有薄的一个保温层。保温层虽然很薄，但是却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保温的作用，从节能上都有非常多的考虑。 冬奥赛时，这里将为首钢园区北京冬奥会赛事接待工作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保障。后奥运时代，酒店还计划开展2期工程建设，将增设更多的套房和特色餐厅。首钢园香格里拉酒店总经理蔡建成说， 我相信我们的酒店跟很多酒店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一个微旅行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的地方，既有山，石景山也有水，永定河的景色，但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大跳台景色。在大跳台景色，在某一些客房的角度上，可以直观到那个大跳台，所以我相信很多人来住的话，可以回想起当年2022年的比赛的情景。 北京市发改委日前发布《北京市“14、”“5、”7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规划提出“14、”“5、”7义务教育就近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新增各类居住用地5000公顷，供应各类住房100万套左右，新增保障性租赁住房套数占比不低于40%，推进北京安贞医院、宣武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等中心城区大型医院向资源薄弱地区疏解等。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1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 新招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以下是广告时间。